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为了五年之约，众人回到史莱克学院，齐聚在了弗兰德的办公室。戴沐白说到自己当了太子的消息，唐三、宁荣荣与马红俊三人听了他的话，更多了几分感触。身为太子，戴沐白在星罗帝国的地位何等重要，却为了这次聚会冒险赶来。先不说武魂殿的威胁，但是作为大陆两大帝国之一的皇位继承人，天斗帝国要知道他在本国之中有所行动也是很正常的事。也正因如此，众人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戴沐白的情义之重。宁荣荣和朱竹清去为大家泡茶，弗兰德赶忙招呼众人坐下。 小三，现在你该告诉我们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吧？我可是好奇得很，究竟怎么样才能变帅一点？ 你都已经这么帅了还想干嘛？就算是要改变一下外貌，那也应该是我呀。可怜我到现在还是孤家寡人一个，都没人愿意跟我。 当初你不是想要追求绛珠吗？怎么人家不理你啊？ 他知道我的真实年龄后就不理我了，难道年纪小也是错吗？ 看着马红俊那故意摆出的样子以及脸上攒在一起的肥肉，众人不禁哈哈笑了起来。还是玉小刚把话题引了回来。 好了好了，快让小三跟大家说说他的经历吧，上次匆匆见面我也很想知道。 哎，好。 随后唐三将他这几年的经历一一道出，毫无疑问，这些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将当初被父亲带走后的事说了一遍，甚至连小五的身份以及自己经历杀戮之都和后来返回宗门的事都没有隐瞒。听着唐三平静的叙述，每个人心中都有种惊心动魄的感受。与小五分离，刻苦磨练，杀戮之都的危险，母亲的身世，返回宗门受到的考验，短短五年，唐三竟然经历了如此之多。听唐三讲完蓝银草二次觉醒的过程，众人才算完全相信眼前的英俊青年就是当初的千手修罗。 难为小三了，他所经历的一切困难都在我之上，论遇到危险和对内心的冲击，哪怕是整天被淹没在权力斗争中的我都不得不惊叹。 我本来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痛苦了，但和三哥相比，我至少还有一个完整的家和疼爱自己的父亲和亲人们。可他年纪轻轻却要承受来自父辈的责任，没有母亲，父亲也自残了，这是何等的苦楚啊。 是啊，三哥，无论是你的身世还是你跟小五无奈的分离，都那么让人心疼，这些年可真是苦了你了。 我现在啊，算是暂时得到了宗门的认可，宗主大伯让我在成为魂斗罗后再返回宗门，传授我昊天宗真正的能力。我目前主要的魂技是蓝银草，并不适合修炼宗门的一些自创技能。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一切都要往前看。如果我猜的没错，昊天宗几位长老提出的三个要求，其实也是对你的一个考验。你的天赋应该已经征服了他们，这三个条件分别考验你的三种能力。30岁修炼到80级是对你毅力的考验，击杀一名武魂殿封号斗罗以及获得一个10万年魂环，考验的是你的勇气和智慧。看来他们是在为昊天宗的后续铺路了。如果我猜得不错，只要你能完成他们这三个条件，就是昊天宗重新降世之时。 嗯，宗门几位长老的确有此意，但我自己对于昊天宗宗主一位从来就没有觊觎过。我最大的梦想是希望凭借自身所学重建唐门，作为大陆第一魂师宗门的昊天宗其实并不适合我，但是为了父亲留下的责任，昊天宗的事我是万万不能退却的。 哼，先不说这些了，怎么也还有10年呢。别人不可能完成的事放在小三面前 也未必是什么难题。话说，你们几个小怪物的实力都怎么样了？还有，小奥那家伙呢？怎么没来？ 宁荣荣的情绪经过先前初见时的释放，现在已经恢复了许多。他将自己与奥斯卡的事情简单地说了一遍，眼圈再次变红，但这次他并没有让自己哭出来。 哎呀，以前真没看出来，小奥这家伙这么刚，一声不响的就走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是啊，我担心的是他的安全，毕竟他只是食物系魂师，哪怕有三哥给予的暗器帮助，要是真的遇到大危险，恐怕也…… 傻丫头，现在想这么多也没用啊，已经过去五年了，要是出现危险也早就该出现了。既然你决定等他，那么就要给他信心，十年已经过半，再有五年就会有结果了，或许用不了五年他就会出现在你面前了。 柳二龙搂住宁荣荣的肩膀，让他靠在自己怀里。宁荣荣默默颔首，脸上的神情依旧无法舒展。弗兰德拍了一下身边胖胖的马红俊： 胖子，你光说历练了这五年，那你这魂力到底多少级了？别告诉我你没什么进步啊。 本来我进步是不小的，不过和他们这些变态一比就不算什么了。老师，我现在57级魂力，还算不错吧？ 那可相当不错了，你不过才20岁，这个年纪就达到57级，而且还拥有极品武魂火凤凰，再加上已经获得的一块火焰右臂魂骨，在年轻一代中，你也绝对当得起佼佼者这三个字了。不错不错。你们呢？ 我马上就要进阶到64级了，竹青刚过60级，拿到了第六魂环。刚才我看蓉蓉的修为可能和他差不多，至于小三好像也快接近60级了。 我现在是59级巅峰。 变态 怪物。 弗兰德大师、柳二龙、赵无极，这史莱克学院的四大高层默契地互相对视。要知道，眼前这几个孩子普遍才20岁，当初武魂殿黄金一代那三个20出头的时候，魂力也不过是50级出头而已，可眼前这些小怪物却普遍都已经在60级左右徘徊了，在魂师界这可谓是史无前例。其实论天赋来看，史莱克七怪虽然好，但也只不过是和武魂殿黄金一代相差无几。他们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和当初唐三提供的仙品药草是分不开的。那些仙品药草不但令他们的实力大幅度提升，更为重要的是给他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们自身的体质。正是这种种巧合，才制造了眼前这些小怪物。 你看看人家，都60级左右了，就你差。这些年肯定没干什么正经事，别是整天棉花素柳吧，亏你的武魂那么好。 老师，并不是我不努力，而是这些家伙太变态啊。 好了，弗兰德，你就别来这套了，其实你心里美得不得了吧。胖子的魂力虽然稍逊，但以他那邪火凤凰的强势，实力绝不在小三他们之下，你就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了。 小三，你准备什么时候去找小五啊？ 本来我是打算直接去星斗大森林的，毕竟我马上就要60级了，惦记着大家才先来了学院。等离开这里，我会直接去寻找小五，陪他在星斗大森林中修炼，他一突破60级，我就带他回来看你们。 好好对他，虽然他是十万年魂兽化身，但你也说了，完成化形之后，他将与人类没有任何区别。你可不要有歧视他的念头啊，否则我饶不了你。 怎么会呢？如果我歧视小五，岂不是在歧视自己的母亲吗？您不要忘了，我的母亲也是一位十万年魂兽所化。 那就好，见到他以后，记得告诉他，我想他了。虽然论实际年龄他比我大得多，但我还是他干妈，这一点 是不会改变的。 那是当然。其实这次离开昊天宗之后的安排我都想好了。10年时间提升到80级应该没有问题。我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但在修炼之前我一定要去找小五。找到小五后，如果他希望留在星斗大森林，我就在那里陪他。如果他愿意跟我一块离开，那我就找个地方好好打造自己的暗器，再加上修炼。外界的浮华我本就不是很喜欢。对我来说，只要能和小五在一起，其他的事并不重要。至于重振昊天宗，怎么也要等我拥有了相应的实力才行，现在还为时过早。随着实力的提升，我现在已经又有不少唐门的暗器绝学可以修炼了。但越厉害的暗器修炼起来就越难，而且还要经过更难的炼制过程。像那些极品暗器更是需要长时间的铸造才行。所以未来的修炼还真是任重道远啊。 只要好好修炼，一定都能达成所愿的。哎，我说啊，你们这几个可都是我们史莱克学院的象征，这次回来也不能白来一趟，得为学院出点力吧，怎么样？ 哎，你们看吧，老师的真面目已经暴露出来了啊！哼，看来不榨干咱们的剩余价值，咱们是走不了了。 年轻魂师修炼，如果有一个适合自己的偶像，那么在心理上就会有很大的好处。在实际训练上我肯定不如小刚，但是这心理把握嘛，还是可以的。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我希望你们能在全学院的学员面前展现一下自己的实力，让他们看看同样的年龄能够达到的程度。 老大，这也有可能产生反作用的，万一学员们被刺激了，觉得自己太差，从而颓废怎么办？ 那样的学员就不值得我们培养。小刚，你觉得我的建议如何？还有小三，你们几个怎么想的？ 我没意见，你是院长，你定好了。 我没问题，正好也想看看大家都修炼到什么程度了。刚才在大门外，我们因为没认出小三才和他动手，看上去大家都提升了不少啊，这一下也正好能看看大家真正的实力如何。 嗯，那好，二龙，你们去安排吧，小家伙们现在都有自己的事做，我们也不能耽误他们太多时间，我看就安排在明天好了。 唐三几人也赞同刚刚戴沐白的意思，史莱克学院可以说是他们的另一个家，能为学院做点事，他们是绝不会推辞的。商定后，众人结伴离开。临走之际，柳二龙看了弗兰德一眼，眼中流露出一丝狡黠的光芒。当他走出弗兰德办公室的房门时，嘴角处荡漾起一丝笑容。一个时辰后，在史莱克学院内已经贴上了巨大的海报，题目是《史莱克七怪五人回归》。明日将向所有在校学员展现修炼成果，与弗兰德院长、赵无极副院长联手切磋。可怜赵无极和弗兰德现在还兴冲冲地和史莱克五怪聊着天，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柳二龙给卖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